依旧是那片空气，依旧是那道街景，身边却丢失了熟悉的你。想要跑，想要逃，可怜力气、勇气都找不到。我不想听，我不想听你，我不想听你。解释那所谓的原因，你开始就知道没结局，为何还拉我的如此深的陷阱？你爱，你说你会爱我，但爱你害我心的足够，以为这不是梦，是清醒。依旧是那片空气，依旧是那道街景，